这一次洋人遵旨剿燕，全仗了皇上洪福齐天，老祖宗在天保佑。 不妨啊， 有什么风声吗？ 玉坤来信说， 他说什么？ 奴才不敢乱说。 名为圣主，除彼政，实行拘练肥私门。 把邓廷桢调福建去。 是。 朝廷变心了。朝廷却有人以为万事大吉，可以高枕无忧。说不定哪一天英国的大兵一到，你我岂不是束手受迫吗？ 少穆，与其进退两难，不如激流勇退吧。 疾风直劲草，到了这般时候，你我倒不应该明哲保身。我一定在你走之前把它装好。 1840年的五月，英国政府1947年，中国政府收复香港，行使对香港的主权。在洗刷这个耻辱的日子终于来到之际，已经74岁高龄的我国著名鸦片战争的大量最新研究资料，客观真实地再现了这段历史。影片在饱含激情地歌颂中国人民英勇悲壮的抗击农业文明。影片呢，向世人警示：落后必挨打，国弱必致辱。 上全各地着急革去连光族钦差， 这不是其善吗？ 影片结束的时候，林则徐与同样被朝廷 你我谁都遭惨败。 则徐既来广州，个人的祸福早已置之度外。 只是今后 我啊， 而琦善大人则未必。今后如果有机会能够再见到圣上， 新战争做出了总结，点出了失败于国力落后。在世界形势风云变幻的今天，影片所表现出来的落后就要挨打，国人及其他的亲信纪远号管带方伯谦等人极力主张求和，日寇得寸进尺，击沉我商船。与纪远号管带影片《甲午风云》在艺术上的突出成就呢，是塑造了邓世昌这个鲜明感人的艺术形象。 兵不厌诈，随机应变啊！ 方大人故而调转船头，让敌人误认为是我方退却，反而 方大人，我还有一件事想要请教。 不敢当。 高升号被击沉，是在击。 看我方某领功受赏，你们不服啊？说我挂了白旗，有什么凭证啊？ 咱不敢撒谎。这一次在海上遇到敌船， 方大人命令转舵逃跑。 住口！好啊！待天之仇，故而朝廷将他斩首。王国成怀着杀父之仇混入我北洋水师，一贯是伤祸军心，聚众闹事，所以 像弹琵琶一场，把邓世昌如狂涛起伏的激愤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。生生陪伴着他。室外水兵们渐渐围拢过来，他们满腹疑虑看着窗口的孤灯。